Hast du Bach gehört? Kannst du Bach spielen? Ich singe jetzt diesen Song für dich. Hast du verstanden? Lieber, ich liebe dich. 把无限变化指引摆在那个小镇里，和随耳旁边流淌的旋律，在圣托马斯的教堂里，没人会去在意那段风景的声音。波兰的某些奏曲，歌姬宫的大天琴，巴赫为这圣殿写着平均律，被马孔听得有空是用餐的前奏曲。你拉着提琴，优雅美丽，眼神却逃避。我会想把和记录我们约定的爱情，古典钢琴弹不出的回忆，想把和音乐隐没人海里。我为你创作了几百世纪，也是注定没结局。用笔在乐谱雕刻着回忆，曾经你永远不懂我的心，我的旧月心经也没挽回你。 相信， 去年秋天我为你写的信，记着我的名字。